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的消息，本轮疫情多地进入扫尾阶段，防控措施将更加精准，更有温度。 京津冀三地热点，本周末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降雪。 北交所第一批主题基金本周五开始发售，八支主题基金半天就售罄。 连接冬奥会核心赛区和崇礼城区的唯一轨道交通配套工程泰西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服务供给，北京五部门出台14项措施，助力市场主体创新创业。 国际电讯，日本计划允许部分外国蓝领永久居留。 文体方面的消息，冬奥大道夜间照明完成了安装测试，将在重要节日和北京冬奥会期间全线开启。 新工体改造复建再次提速，确保中国亚洲杯顺利开幕。 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播出第6集，雪游龙为急速飞驰提供全方位保障。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9号通报，11月18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例，其中本土病例8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1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824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减少了2例。截至18号的24点，我国新增本土感染者已经连续3天保持个位数增长。 本轮疫情近期就会有一个收尾的过程，这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访时对目前我国疫情形势的判断。据吴良友介绍，目前我国多数地方的疫情已经进入到扫尾的阶段，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落实口岸常态化防控工作。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从全国层面看，应该是趋势向好，多数地方呢进入到扫尾的这样一个阶段。像大连啊，这样前两天疫情还比较严重的地方呢，也进入到一个个位数的病例增长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判断，本轮疫情近期内就会有一个收尾的这样一个过程。 上一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5千万。一些国家新增确诊病例数接近或超过此前高点，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除此之外，吴良友表示，一些地区外防输入方面的一些漏洞也是造成本轮疫情的重要原因。 经过长时间的抗疫的过程，一些地方的出现了松懈的状态，那么就造成了外防输入方面的一些漏洞。那么这一次疫情从流调溯源的情况看，还都是境外输入的。虽然有不同的传播的源头，但是总体看都是从境外进来的。 这提示我们，落实口岸常态化防控工作至关重要，要强化联防联控，压实口岸及所在城市属地责任，强化行业管理责任，压实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责任，根据口岸的实际情况实行一地一方案，指导每个口岸制定自身防控指南，确保管理制度健全，流程清晰，责任明确到人。 此外，吴良友表示，近期一些国家待疫解封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持续存在，疾病流行对社会发展冲击仍很严重，因此我国目前将继续坚持疫情动态清零的目标。继续来听报道。 近期部分国家宣布与病毒共存，对此吴良友表示， 他们带来的人民的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物价的上涨啊，比如说医疗资源的挤兑啊，那么像这些影响可能是较长时间的，再想回到当时他们管控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难的啊，因为新冠病毒不断的变异，传播力增强，传播的速度的加快等等，所以再回到管控状态是非常难的。 吴良友介绍，自武汉疫情以来，国内陆续发生了40多起本土聚集性疫情，我们做到了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多起聚集性疫情基本在两个潜伏期内得到控制。实践证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策略和一系列的防控政策措施是符合国情和科学的。现阶段我们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目标。 我们现在的这个坚持的动态清零目标并不是说零感染，而是说发现有一起疫情就迅速的扑灭一起疫情，指挥系统始终处于一个应急的状态，有疫情快速的处置，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疫情控制住。目前看，这就是我们用最高的效率、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来控制疫情的最好的办法。 随着常态化防控的推进和持续，大家都希望疫情防控更加科学精准，能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这其实给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精准，还要有温度。对此，吴良友表示，未来将力争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取最大的防控成效。比如除了划定中高风险地区，还在社区防控中划分风控区、管控区、防范区，最小的风控单元精准到一栋居民楼，对于不同风险等级的人员细化完善赋码解码规则，做到快赴快解等。 最近一段时间，内蒙古、北京、辽宁等多地通报快递包裹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目前与涉疫邮件快件相关的人员和场所设施设备等核酸检测样本均为阴性。国家邮政局在本周四发布了相关紧急通知，其中明确，个人交寄零散进口物品的，如果不能提供相关安全证明并做内件消毒处理的，企业不得收寄。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气象局本周五介绍，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到下周一，北京将出现大风和明显的降温天气。下周一夜间气温将会达到今冬以来的最低，高海拔山区还会有小雪或零星小雪。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幅度和降雪范围以及强度不及本月6号到7号的寒潮过程，但是风力等级基本相当。 其中本周日上午到下周一白天有4-5级偏北风，阵风8级左右，山区阵风可达9到10级。下周一夜间风力明显减弱，大风的同时还将伴随着气温的明显下降，48小时气温降幅4到6摄氏度，气温将从下周二起缓慢回升，请您外出注意添衣保暖，提前做好健康防护。 未来几天，天津也将再次迎来大风降温天气过程，而且这一次降温将持续多日，气温的降幅将会达到6到8摄氏度。据天津气象部门监测分析，从本周五夜间开始到周六，天津有小雨天气，周日开始强冷空气到来，天津将会出现5到6级的西北风，阵风7到8级，届时最高气温将会跌破10摄氏度。此后几天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个位数，最低气温会在0摄氏度以下。 这个周末河北大部分地区也是大风、降温和雨雪一起上阵。河北省气象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显示，从本周五夜间开始，河北部分地区就开始出现降温。像衡水，本周五气温骤然下降到11摄氏度之后，到下周一最高气温仅有6摄氏度左右。北部的张家口冷得更加突出，本周五的最高气温骤然下降到8摄氏度，周日又会下降一个台阶，仅有1摄氏度。到下周一，最高气温仅有-3摄氏度。此外，预计本周日到下周二，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局部地区下降10到12摄氏度。 气温骤降当然也少不了大风的推波助澜。本周日白天到夜间，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有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与此同时，雨雪也将刷存在感。据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周六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周六夜间到周日，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次提醒大家，外出记得添衣保暖，注意交通安全。 北方新一轮大风降温即将到来，目前各生鲜电商也都增加了冬储菜的规模。据了解，为了保障北京市场的稳定供应，叮咚买菜通过南菜进京等途径，已经将云南、四川、福建、海南等南方产地的蔬菜通过全程冷链运往北方。目前每天南菜北运的规模已经达到100吨，在两节前后的最高峰还将会再增长数倍。 此外，来自每日优鲜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冬储菜的价格已经有所回落，比如白菜从最高价 1.8 元一斤回落到1元左右，降幅约为 44%。 大葱从最高3元一斤降到 1.3 元左右，降幅约为 57%。 眼下，每日优鲜正在根据大数据预测市场行情并提前布局，力争保障冬储菜的进京。与此同时，每日优鲜还提前储备了总量超过1000吨的大白菜、圆白菜、红薯等冬储菜产品，以备不时之需。 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北交所主题基金的发售情况。第一批北交所主题基金在本周五开始发售，其中包括易方达、华夏、嘉实等8家基金公司。由于最低只需要1块钱就能认购，引发了新一轮的基金申购热，只用了半天时间，8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就募集满了各自5亿元的额度。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由于投资者踊跃认购，华夏基金当天中午就发布公告表示，认购申请金额已经超过本次募集总规模上限5亿元，决定提前结束募集，而其他7只基金也都募满了各自5亿元的额度，接下来各家基金将启动比例配售。就北交所主题基金的特点，华夏北交所创新中小企业精选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顾新峰说， 首批8家北交所主题基金持有期就是买入了以后2年之内不能够申购赎回。第二点就是所有的基金都是要有80%以上的权益资产投北交所，它是一个比较专注的基金，如果说是想捕获 A 股投资机会啊，这支基金可能也未必就适合。 基金公司对北交所的布局将为北交所带来长期的增量资金，成为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估值稳定器。就如何投资北交所主题基金，海顺投资顾问黄俊说， 一个是看它的规模，第二个看它在过往的投资当中是不是有比较好的投资的收益，那么以及呢，在运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是能够给投资者比较稳定的回报。 其实任何投资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北交所交易规则与沪深交易所有所不同，除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以外，对股票交易实行30%的价格涨跌幅限制，这意味着股票更大波动的风险。而如何避免投资风险，华夏北交所中小企业精选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顾新峰提醒说， 还是要做好长期持有的准备。如果是看好中国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北交所基金这8只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但是如果说是希望短期能够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获利的，那么我们觉得这种长期持有的基金可能未必适合，建议投资者就是拿长看长。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本周五公布了第一批计划纳入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的16个项目名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这16个项目当中包括了市场核心机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技术应用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安全多方计算、云原生、信创等复合交叉技术应用，业务场景包含了智能投顾、智能运营、智能交易等资本市场各类业务的领域。 去年10月21号，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金融街论坛致辞时表示，支持北京率先开展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今年3月试点正式启动以来，北京证监局与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组成了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北京专项工作组，稳步推动试点工作的落地实施，合计收到26家机构申报的51个项目。 再来关注冬奥会筹备方面的消息。本周五的上午9点32分，高55321次事业列车从北京北站驶出，开往崇礼站。10点45分，列车准点驶入崇礼站，标志着泰西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进入开通运营的倒计时阶段。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泰西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南起太子城奥运村核心区，北到崇礼城区，是连接冬奥会核心赛区和崇礼城区的唯一轨道交通配套工程。线路正线全长 15.864 公里，预计在11月30号具备开通条件。正式通车后，太子城到崇礼大约11分钟就可到达。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为了推进北京地区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增量扩面，助力更多的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北京市财政局、人社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创业担保贷款增量扩面，助力更多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行动方案，主要从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服务供给、扩大政策惠企的覆盖面、优化申请主体融资体验等方面提出了14项具体措施。 其中，北京小微金服平台已设立创业担保贷专区，企业可以在线申请。下一步将在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增设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功能，与中心现有的首贷、续贷、确权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功能形成联动，进一步完善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金融服务。 天津将打造升级版课后服务，推动课后服务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优不优。本周四，天津市召开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推动现场会暨区域性课后服务互比互看活动启动会。会上介绍，天津各学校将把课后服务纳入学校整体安排，根据学生、家长和教师的需求，系统规划学校一日作息和教育教学安排，努力做到一校一策、一年级一案。 此外，天津市各学校还将不断完善激励导向机制，千方百计吸纳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及各类优质社会资源参与课后服务，探索实行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弹性上下班、绩效补贴等激励措施，提高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天津将于本周日的零点到下周一24点期间，对社会保险费相关的信息系统进行停机升级，届时将暂停办理部分社会保险费业务。天津市人社局、市税务局、市医保局日前发布关于暂停办理社会保险费相关业务的通告，其中提出，计划补缴2021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缴费人需要在本周日之前完成缴费，以确保在相关信息系统停机升级期间按照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待遇。 今年以来，河北省大力实施20项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已经有18项民生工程提前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这是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在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据了解，这20项民心工程涉及城乡居住环境、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保障等方面。其中，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及体育设施建设、就业职业培训、养老服务提质增能等工作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日前，廊坊临空经济区回迁安置区项目第一批住宅顺利封顶20万平方米。据了解，廊坊临空经济区将在年底前完成300万平方米回迁房的封顶目标任务。这次实现封顶的住宅将在明年3月份进入装修阶段，明年底实现交工。详细情况，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发来的报道。 廊坊临空经济区起步区11个街村回迁安置区项目是廊坊临空经济区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自项目开工以来，临空集团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提速推进工程建设。首批封顶地块为航空物流区3个地块，用于回迁广阳区潘村6间房2个村街村民，共建设27栋住宅楼。本次封顶20万平米，包含12栋住宅楼及配套地库。 临空家园一期项目广阳片区甲方代表王艳清： 现在我们24结构队伍也已经进展施工，后续我们将持续发力，争取在今年春节前完成24结构的施工，明年天气转暖，2022年3月份开始进行装修工作，争取在2022年年底顺利交工。 本项目的顺利封顶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也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临空集团将全力以赴，压实责任，做好如期竣工的各项工作，确保群众顺利回迁、满意回迁。 再来关注环境治理方面的消息。 近日，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委办公室正式印发2021到2022年北京市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据了解，方案内容中主要包括持续开展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行动，持续打好重型柴油车攻坚战，稳步推进清洁取暖工作，强化季节性污染源执法监管等内容。 其中，为了打好重型柴油车攻坚战，从今年的12月1号起，北京将实施三项重点政策，分别是执行京六 B 车用汽柴油标准，实现各项污染物减排 10% 到 30%, 实施非道路机械国四排放标准，增加颗粒物数量限值等指标要求，扩大非道路机械低排区范围，扩大七个区禁用范围，增加三种禁用类型。 据统计，通过攻坚行动，与2016到2017年同期相比，2020到2021年秋冬季，北京市 PM2.5 浓度下降了一半，重污染天数减少了八成以上，极大提升了广大市民的蓝天获得感。 天津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实现进出港船舶尾气监测全覆盖的城市。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在本周四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为了强化船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天津市建立了陆海空天一体化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模式。在过去六个月的试运行期间，共监测天津港进出港船舶尾气数据4万多次，查处船舶使用不合规的燃油案件4起。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钦的报道。 近年来，天津市持续推进船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但存在着监管范围小、监管时段窄、监管手段单一等局限性问题。为破解难题，天津海事局与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共同创建陆海空天一体化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模式。天津海事局副局长杨哲说：“ 陆是指在码头建设固定式船舶尾气嗅探系统，对进出港船舶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海是指在海事巡逻船搭载移动式船舶尾气嗅探系统，对在航船舶开展有针对性的重点检查。空是指以无人机搭载嗅探设备，对船舶排烟口实施近距离的数据收集，对船舶尾气实施精准监测。天是指以船舶定位信息实施天域跟踪，并将其与船舶尾气排放数据的曲线叠加分析，快速发现并锁定嫌疑船舶。 一体化监管模式的应用，使天津成为国内首个实现进出港船舶尾气监测全覆盖的城市。未来，天津海事局还将继续优化监管模式，深化船舶航行计划报告零代时举措，全面做好船舶污染防治工作。天津海事局卫管防务处副处长王和平说：“ 通过加强船舶交通组织的精细化管理，最大限度压缩船舶进出港等待时间，从而减少船舶大气污染物对港口环境的影响。”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市场经济越发展，公平竞争就越重要。本周四，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大楼，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将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切实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促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规范健康发展，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竞争环境。 据了解，当前我国市场主体总量已经突破1.5亿户，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成为专门负责反垄断执法的机构，同时承办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时隔3年后，国家反垄断局的成立体现了国家对反垄断机制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教育部将于本周六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范围内将持续推出系列专场招聘会、供需对接大会、就业育人主题教育等三大系列活动。其中，各省区市将在招聘月期间同步举办200场以上的区域性、行业性、联盟性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各高校将每天举办线上或线下的校园招聘会，加速毕业生的求职进程，帮助毕业生尽早就业。 交通运输部在本周四印发了《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到2025年，我国将加快构建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据了解，全球123出行交通圈是指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全球123快货物流圈是指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构筑以高铁、航空为主体的大容量、高效率的城际快速客运服务，基本实现城市群内部两小时交通圈。到2025年，超大和特大城市将确立轨道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当中的主体地位，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不低于50%。 此外，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继续深化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制度改革，落实无偿有限期使用，推动利益分配制度改革，加快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和车辆合规化进程，面向社会公众提供车辆和驾驶员合规信息查询服务，同时将指导网约车平台公司增设一键叫车功能，方便老年人使用。 从本周五开始到下周一，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开始影响我国，多地将出现大风、降温、雨雪天气过程。随着冷空气开始活跃，华北、黄淮一带的雾和霾也将逐渐减弱消散。 据了解，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广，降温显著。预计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部分气温将由近期的偏高状态转为偏低，包括华南在内的不少地方都会感受到明显的降温。受其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6到10摄氏度，局部地区12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分地区将出现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 这一次降温过后，我国南北方多地的气温或将大范围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其中，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不足0下5摄氏度，西北、华北、黄淮地区的最高气温在5摄氏度上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高气温在10摄氏度上下，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不足20摄氏度。此外，较强的冷空气在东移南下的过程当中，也将联手暖湿气流制造雨雪。气象部门提醒，较强冷空气已经发货，大风、降温、雨雪天气将纷纷登场，公众需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特别是东北局地强降雪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极端性，要提前防范强降雪和积雪的不利影响。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立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您乐早啊， 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到市场买点菜，行，一公事带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当地时间18号，德国联邦议院投票通过了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提交的感染保护法修正案。根据修正案，德国联邦各州可以在11月25号全国疫情紧急状态结束之后，继续保留口罩令和接触限制等部分的防疫措施。同时，修正案还规定，在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当中实行已接种、已康复、已测试的防疫原则。家庭和医疗机构也将实行更加严格的测试措施。 此外，修正案规定了州政府在某些条件下可以采取比联邦政府防疫规定更严格的措施，以应对疫情严重地区的特殊情况。这意味着联邦和各州政府都将拥有更加灵活的防疫措施决定权。据了解，联邦参议院将于19号对感染保护法修正案进行投票。 当地时间18号，意大利民防部报告，意大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638例，死亡69例。据报道，当天伦巴第和威尼托大区连续2天日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例。此外，坎帕尼亚和拉齐奥大区的新增确诊病例也已经超过了1000例，这标志着意大利的疫情形势正在进一步恶化。 意大利金贝基金会疫情监测数据显示，11月10号到16号这一周，意大利新增确诊病例较前一周增加了32.2%。金贝基金会主席卡塔贝洛塔表示，目前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先将高感染率的省市进行地方性限制封锁。意大利农业种植者联合会也警告说，数字不断增加将危及到意大利约1000万人的圣诞假期，并将影响41亿欧元的国内旅游消费。 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扎18号宣布，卫生部正在为医疗系统工作人员接种第三剂疫苗做准备。他认为，接种工作应该从12月1号开始。意大利药品管理局局长马格里尼表示，我们相信到本月底，欧盟药品管理局将批准5到11岁儿童疫苗，并公布儿童疫苗的接种政策。此外，新冠疫苗很可能会像流感疫苗一样需要每年接种。关于新冠口服药在意大利上市的问题，药品管理局已经采取措施确保市场供应，预计将在圣诞节之后的几周内上市。 当地时间11月18号，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表示，将遵从法院裁定，暂停执行拜登政府的企业疫苗强制令，直至法院下达进一步指令。 据了解，拜登政府在11月4号发布了企业疫苗强制令，规定要求拥有10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需要确保其员工在2022年1月4号之前完全接种新冠疫苗或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违规公司或将面临罚款处罚。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随后裁定暂停拜登政府的疫苗强制令，理由是这一命令存在着违反宪法的问题。 日本法务省官员披露，负责移民事务的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打算最快明年起允许所有有资格获得特定技能工人签证的外籍蓝领有机会永久居留日本，以期解决多个行业用工荒难题。据路透社日本经济新闻18号报道，这将意味着日本移民政策重大转变。 日本一向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长期以来移民属于禁忌议题。日本新移民法2019年4月生效，向14个行业具有特定技能和经验的外籍工人打开大门。日本原先期望新移民法在5年内吸引大约34.5万名特定技能工人，但是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这类外籍劳工赴日的人数每月仅约为3000人。而日本国内又因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面临着劳动短缺，所以急需开放国门。 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艾斯蒙德18号说，白方信守承诺，努力履行遣返责任，但欧盟方面在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方面尚未有任何举措。目前滞留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境的绝大多数难民拒绝被遣返，他们要求提供前往西欧的人道主义走廊。 艾斯蒙德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日前在与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通电话的时候提出建议，欧盟为约2000名难民开通了人道主义走廊，白方将视情况和意愿协助其余约5000名难民返回原籍国。默克尔同意与欧盟讨论这一建议。 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目前滞留在白边境的难民被安置在一物流中心建筑内，可以取暖和住宿。白方为难民提供了充足的水和食物，以及保暖用品等人道主义物资。医务人员还为难民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一名确诊病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白方正组织难民接种新冠疫苗。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了与白宫关系紧张，以及与美国总统拜登陷入精疲力尽的僵局的传闻，称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大材小用。白宫也对与副总统关系紧张的传闻予以否认。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本周对记者说，拜登总统选择副总统哈里斯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因为觉得他正是可以一起治理国家的人。 据了解，拜登已委任哈里斯领衔处理一系列议题，其中包括移民和投票权等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以及扩大疫苗接种和宽带等更加宽泛的任务。上周哈里斯还访问法国，在潜艇订单风波后努力修复与法国的关系。这次出访也是他首次以副总统身份出现在欧洲外交舞台上。 日本防卫省本月18号基本确定，在2021年度补充预算案当中列入超过77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30亿元）的防卫金，此金额将创补充预算的防卫费新高，大幅超过2019年度的约43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的防卫费除了扩充水雷和导弹等装备之外，还将购买巡逻机，驻日美军的相关经费也包含在内。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把2021年度预算补充预算案与2022年度原始预算案合在一起，定位为加速强化防卫力套装。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先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北京市石景山区冬奥大道夜景照明已于近日完成安装测试，将在重要节日和北京冬奥会期间全线开启。9.6公里冬奥大道共安装5.3万套节能 LED 灯具，不仅在夜色中绘出玉如意，提升北京冬奥组委和冬奥场馆周边景观品质，更为道路沿线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便利。 冬奥大道的主体部分被快速路分为上下两个空间。石景山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五环路进园桥是进入石景山区的门户，也是冬奥大道的东部起点。设计人员重点提升了北京冬奥会会徽、北京冬残奥会会徽雕塑周边的景观照明亮度，与周边低亮度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冬奥主题。桥体的立面灯光还可以投影出植物的图案，呈现石景山区生态绿城的和谐氛围。 建设近零碳排放的比赛场馆，打造车路协同智慧高速公路，强化防疫检测和消杀。北京冬奥组委在本周四介绍， 5G、AI 智能、虚拟导览等新技术将充分应用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科技冬奥围绕绿色出行、5G 共享、智慧观赛等8个方面已开展了充分应用。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斌介绍，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绿色智慧的场馆建设，比如说书画馆建成1.2万平方米，全球首个超大壁面采用二氧化碳化临界制冷制冰，碳排放趋近于零。智慧观赛方面，围绕 5G 加 8K 云转播平台、VR 观赛这方面部署，使观众身临其境，更好地感受冬季运动，重点推动 5G 共享、智能车联网、服务机器人、氢能出行等新技术在冬奥场景当中跻身应用。 延庆到崇礼的高速公路是连接延庆赛区和崇礼赛区的主要用道。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李从明表示，崇延高速将打造智慧高速公路。 通过 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包括区块链，我们打造了车路协同、自动驾驶以及安全舒适的隧道行驶的光环境，特别是基于驾驶员心理的螺旋隧道照明技术已经得到应用，为高效安全的转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截至目前，相约北京测试赛期 期间共有3名外籍运动员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他1000多名运动员健康状况良好。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玉红说，多项新技术也将应用到冬奥会的防疫检测和消杀当中， 比如说分子筛、微纳米催化过滤材料来进行消毒，紫外线的消毒、等离子体消毒将分别应用于冷却循环水、水处理、空气中的消毒、物体表面消毒。 为了给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各国记者提供支持，正在建设的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将变身为主媒体中心，目前已经交付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使用，赛后工程将继续建设。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是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开工最晚、规模最大的新建项目。场馆外立面由乳白色飞鸟造型的搪瓷钢板和透明玻璃幕墙组成，显得简洁大气。冬奥会举办期间，将有超过15000名记者和转播信号团队在媒体中心工作。场馆内将使用具有不同功能的智能机器人提供服务。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张立东介绍， 为了减轻防疫的压力，赛时我们会投入100多台机器人吧。在没有服务人员的情况下，机器人可以送餐，可以送快递，也可以进行消杀，节约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赛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将继续按规划建设，成为承办大型活动的综合场馆。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孙国军表示， 主媒体中心赛时呢启用了21.1万平米的建筑工程，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呢赛后还将继续的施工，在2023年呢建成之后，将和一期工程共同打造一个将近130万平米的国际级的会展中心。 据了解，国会二期将采用防疫追踪、电子围栏和智能出入口等新技术，监控提示人群聚集等异常情况，可以自动追踪异常人员在场馆内接触的所有人员，科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毗连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接待饭店之一的首钢香格里拉酒店即将整体对外亮相。记者了解到，酒店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布置工作，将在12月正式开业并投入运营，为首钢园区北京冬奥会赛事接待工作提供高品质服务保障。 首钢香格里拉酒店项目位于原首钢电力厂位置，是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项目之一。项目聘请意大利知名建筑设计大师建成5星级酒店，项目地处首钢园的核心区域，坐拥石景山与群明湖景观，毗邻冬奥会滑雪大跳台和国家队冬季训练中心4块冰，共设有客房283间，可以容纳500多人同时入住。据介绍，在北京冬奥会之后，酒店还将计划开展二期工程建设，并增设更多的套房和特色餐厅。 冬奥会临近，国网冀北电力联合国网通航在怀来县官厅水库对涉澳重要输电线路开展了直升机带电作业。据了解，和传统的作业模式相比，直升机带电作业模式可以将故障处理效率提升300%。此外，国网冀北电力还将采用立体巡检模式，全力保证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绿电持续稳定供应。请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所谓直升机带电作业，是指飞机驾驶员和维修人员密切配合，能够在输电网不断电的情况下完成维修操作，从而加快故障处置素质，提升供电保障能力。此次直升机带电作业的工作点位于官厅水库正上方约80米的位置，负责这次维修任务的直升飞机搭载着维修人员逐渐向作业点靠近。国网冀北电力设备管理部输电处处长王淑渊告诉记者，这旁边紧挨高铁线，周围有急速转动的风车，再加上湖面风浪的反光，复杂的环境给整个作业加大了难度。 像这种处理吧，传统的模式呢是需要疲乏把人员和工具运送到水上的一个塔位，人员呢爬到塔上呢沿着线路走到作业点进行作业。这次呢我们采用这种直升机作业的方式呢，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作业人员精准地调运到我们的作业点进行作业。 据了解，这样的直升机带电作业将到达现场的时长由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到30分钟，作业时长由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至20分钟之内。冬奥会期间采用这种直升机带电的先进手段，故障处理效率将提升300%，为整个冬奥会打下了坚实的绿电保障基础。王淑渊： 我们冀北电力将全力投入运检力量，依托卫星遥感、通道可视化、人工巡检的立体巡检模式，全力保障冬奥输电线路的安全、可靠、稳定运行。 我国第一台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雪蜡车于本周五在新疆温泉县越野滑雪场正式投用，这也是它自10月27号交付国家体育总局之后第一次投入训练保障当中。据了解，这台雪蜡车比国外通常见到的要大，而且功能更加完备，集光伏发电、储能、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于一身，是支撑保障北京冬奥会国家队滑雪项目训练竞赛的一项关键装备，将长期服务国家队。 雪板打蜡是雪上竞技体育赛事训练中的一项必要服务。在不同的温度、雪质条件下，打蜡师们通过选用不同的雪板蜡并调整施蜡方式，帮助运动员获得适宜的雪板摩擦力，从而提升运动表现。据介绍，以往我国滑雪队去国外比赛，通常都是在赛场旁的空地上架个打蜡台，或者是在临时帐篷中打蜡。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本周四，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第一块吊装钢结构到位，项目整体的钢结构施工从此全面展开。作为中国亚洲杯筹办进程的重要节点，工体改造复建项目将严格按照2022年年底竣工的交付日期完成推进，确保中国亚洲杯的顺利开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工人体育场本次改造复建新增加的全新罩棚，融合光伏发电技术，将太阳能电池组件等电子元器件组成的发电系统以百叶形式整合在罩棚框架上。中赫工体结构工程师牛奔介绍说， 罩棚呢，作为现代专业足球场的标配，可以极大的提升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办赛能力以及观众的观赛体验，满足承办亚洲杯以及未来更高等级国际足球赛事的要求。 传统外观现代场馆作为本次工体改造的指导方针，在罩棚的设计上同样得到了体现。 新的罩棚上呢，我们设置了幕墙系统，这个幕墙呢有融雪、排水、隔音、降噪、采光、照明等各个功能。罩棚的设计呢也预留了未来设置环形 LED 屏幕以及灯光秀的条件。 对于工体罩棚的造型，牛奔把它比喻为一个倒扣过来的碗，为了兼顾保护原有建筑风格和提升功能体验两个目标，这个整体重量超过 1.64 万吨的钢铁大碗最终采用了大开口空间设计，既坚固又精巧。改造后的工人体育场将成为国际一流的专业足球场，并作为2023年亚洲杯开闭幕式及决赛场地，还将从城市地标、文体名片、活力中心多方面打造差异化定位和竞争优势。中赫工体副总经理、工程负责人宋鹏说， 目前体育场的主体结构已经达到了75%，确保今年12月份能够达到主体结构的封顶。 19号上午，北京汽车排球俱乐部确认，俱乐部总教练李牧再度出任北京汽车男排主帅。此外，除了原先助理教练王洪斌以及领队孙玉博，由退役的北汽男排老将单庆涛出任北汽男排助理教练。 离开三年重返一线，李牧挂帅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2021-2022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李牧表示，自己还是先熟悉队伍，把自身的工作做好，力争较好的成绩。未来目标就是努力提高每名球员的个人能力，打造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球队。 北京时间11月19号凌晨，2021斯诺克冠中冠赛结束了第四小组的半决赛争夺。中国名将丁俊晖在大比分3-1领先的情况下，错失两个赛点，连丢三局，以3-4不敌苏格兰选手希金斯，无缘小组决赛。这样，在第三小组中获得冠军的2021大师赛冠军00后小将严炳涛，成了本次比赛中仅剩的中国选手。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天文馆决定从本周六起恢复开放，剧场暂缓开放。据了解，北京天文馆的开放时间为每周三到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下午4点停止入馆，周一周二例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观众可以提前通过北京天文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购买3天之内的门票。 北京天文馆提醒，目前暂停展厅讲解等可能导致人员聚集的科普活动，有讲解需要的观众可以到馆内服务台租赁语音导览设备。严禁馆外旅行社、机构或个人使用天文馆展览开展任何形式的讲解或教育活动等不利于疫情防控的行为。 天津市全面启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的建设， 据天津市蓟州区日前介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所属保护传承类项目、研究发掘类项目、环境配套类项目、文旅融合工程、数字化展示类项目目前已经启动建设。 其中，黄崖关长城综合博物馆提升改造项目已完成初稿设计，积极筹备成立天津长城保护研究，建立黄崖关长城高校合作研究基地。作为环境配套项目，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目前已经基本建成。 为了纪念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丁善德诞辰110周年，日前专辑《丁善德艺术歌曲》由拿索斯音乐集团正式全球发行。作为作曲家，丁善德著作颇丰，涵盖了交响乐、室内乐、艺术歌曲、电影音乐等各个方面。这一次发行的《丁善德艺术歌曲》收录了丁善德创作的《滇西诗抄》《爱人送我向日葵》《庆丰收》《延安夜月》《玻璃窗》等艺术歌曲，以及根据民歌改编的《槐花几时开》等作品。 由薛晓璐执导，黄渤、贾玲领衔主演，朱一龙、徐帆、高亚麟、吴彦姝、许绍雄主演的年度大片《穿过寒冬拥抱你》近日发布贾玲旁白版预告。 预告以武汉的一名普通外卖配送员，由贾玲饰演的五哥的视角展开。这是贾玲继《你好，李焕英》之后的最新作品。贾玲饰演的五哥让观众倍感亲切，网友纷纷表示，真实的就像从他手里收到过外卖。据了解，电影将于12月24号温暖点映，12月31号陪观众过年。 近日，作家出版社为98岁的黄永玉出版了全新的诗集全编《见笑集》，收录了黄永玉从1947年创作至今的150多首诗篇，将他保藏着近一个世纪生命体验的情感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黄永玉为此亲自绘制封面内外图，题写书名，挑选并朗读。 很多人说黄永玉是最接近00后的00后，他是当代少有的艺术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样样精通。深耕艺术领域的同时，他从不给自己设限，以同样的热情常住在文学的百花园里。黄永玉的文风不拘一格，这些忧郁的碎屑、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等作品是很多读者的心头好。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位于北京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被称为雪游龙。今年10月到11月，这里相继举办了5项雪车、钢架雪车和雪橇项目的测试活动。而场馆团队从制冰、科技到医疗保障等方面，为这项冬奥会速度最快的比赛项目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播出第6集，雪游龙为极速飞驰提供全方位保障。 飞驰的雪车穿行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这条被称为雪游龙的赛道上，犹如发出阵阵龙吟。这条赛道全长 1.9 公里，垂直落差超过121米，由16个倾斜度和角度各异的弯道组成，犹如一条蜿蜒盘桓的游龙，因而被称为雪游龙。雪车雪橇是冬奥会比赛中速度最快的项目，最高时速可超过130公里每小时，被称为冬季项目中的 F1 方程式赛车。这项追求极速的比赛对冰面的要求很高，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的制冰工作主要包括制冰、补冰、修冰和清扫4道工序。赛道工程建设方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陈海滨在谈到制冰标准时就打了一个比方。 冰面修得像婴儿的皮肤，摸得很顺滑，他们运动员就感觉就滑得很舒服。 雪车雪橇在滑行过程中可能造成冰面的损坏，比赛间隙分散在赛道各处的制冰师需要迅速地把冰面修补好。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后勤副主任李长洲表示， 这个冰呢硬度得适中，表面呢还得要顺滑，还不能有尘。 正是这样高标准的场馆建设和运行工作，让雪游龙收获了多国运动员的好评。平昌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冠军来自奥地利的大卫·格莱舍尔说道， Yeah, the impressions of the track were really great. 我对赛道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运动员都喜欢在这里滑行。赛道的趣味性很强，也有一定的难度。它的整个构造很棒，也很复杂，我们都被它的外观吸引住了。在这条赛道一定能够比出精彩的比赛。 同时，科技应用也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冬奥赛事和测试赛提供了有力保障。延庆赛区赛场在起伏的群山中，在前往赛场的山路上，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